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江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一广播奔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配方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详询400-919-618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和戏迷乐的主持人尚远。我想为大家推荐黄永玉先生10年前出的一本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。这部书里黄先生写了很多的老头，这些老头都是很有名的老头，钱钟书、沈从文、李可染、林风眠、张伯驹等等。黄永玉先生用他很有特色的语言描述了这些各式各样的老头，让我们了解他们的魅力，他们的风采。尤其是黄先生写张伯驹先生的那一篇，篇幅不大，但是语言凝练，非常的传神。他在某西餐馆看见了张伯驹，勾勒出来的这个侧影给人印象深刻。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，不计所墨，坐于小偏桌旁，餐至红菜汤一盆，面包四片，果酱小碟，黄油2小块。先生缓慢从容品味，红菜汤毕，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手巾一方，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，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。于曾对小儿女云：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，尝尽世上甜酸苦辣，富不骄，贫能安，临危不惧，见辱不惊，居然喝此蹩脚红菜汤，真大忍人也。老人读书与今人有别，修德与游玩亦与今人有别，古法也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，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，说了很多的真心话。每个人在生活面前，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 好歌会说话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现在有非常多的音乐爱好者喜欢把自己喜欢的歌曲进行一个混音，通过改变编曲节奏和播放速度等等方式对歌曲重新进行一个编排，从而制作出和原版不一样的感觉。其中呢，把抒情歌曲改编成为舞曲的方式是比较常见的，以至于很多人听到这类歌曲第一反应就是原唱被网友改了。但如果放在20年前，人们听到这一类歌曲可能并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那个时候把抒情歌曲改成舞曲的往往只有唱片公司自己。1997年我国香港滚石唱片就推出了一张中文舞曲专辑，其中收录的大部分都是当时传唱度很高的情歌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这张 Rock Up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合集，欢迎各位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在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《依靠》，原版歌曲发行于1996年。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这首歌，这是小虫专门为任贤齐写的作品，后来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。而舞曲版本和原版的差别是非常大的。首先呢，原版当中是以钢琴作为主要乐器，那么到了舞曲版本之中全部被电音取代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演唱的速度有了很大提升，这两个变化加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一起来分享舞曲版本的来自任贤齐的《依靠》。 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，明明人人真正的去爱就是得不到，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放掉，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，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走过，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来我的怀抱，你想哭就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，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想想他的好，忘掉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放掉，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，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，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来我的怀抱，你想哭就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，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想想他的好，忘掉 依靠任贤齐，这是一个舞曲版本。这是滚石唱片1997年推出的专辑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当中的歌曲，是一个混音版本。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，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挺熟悉，因为这首歌呢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出现过。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柠檬树。这首歌本身呢就是翻唱歌曲，翻唱自渔人花园乐队在1994年推出的同名歌曲 Lemon Tree 柠檬树。不过呢，苏慧伦的版本是把原曲的英文歌词换成了中文。这首歌的原版本身呢就是非常轻松和欢快的，那么改编成为舞曲之后又是什么感觉呢？一起来分享吧。 这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柠檬树的舞曲版本，歌曲收在滚石唱片1997年推出的专辑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之中。那么这张专辑收录的苏慧伦的歌曲呢，其实并不止这首，除了苏慧伦的代表作柠檬树之外呢，她演唱的我一个人住也被改编成为了舞曲。现在看来这首歌的热度是比柠檬树呢要低一些的，但是呢当年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歌曲第一次发行是在1993年，算是在 Lemon Tree 之前最受大家欢迎的歌曲。一起来分享舞曲版本的我一个人住，演唱者是苏慧伦。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 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1997年滚石唱片推出的舞曲专辑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。那么在刚才呢，我们分享了两首苏慧伦的歌曲，在这张舞曲专辑之中有两首歌曲被收录的歌手，除了苏慧伦之外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辛晓琪。第一首被改编的是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《遗忘》。其实呢，遗忘这两个字对辛晓琪来说有两个意义，这个词既是辛晓琪的代表作，同时也是他最害怕的事情。虽然这几年他推出作品的频率很低，也很少举办演出，但是他在今年5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很害怕被歌迷遗忘。一年到头来，即便是自己没有新的作品，也要跟歌迷约在一起旅游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拉近和歌迷的距离。一起来分享来自辛晓琪的《遗忘》。 来

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好，空气清新，下午有4到5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。大风蓝色预警当中，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山区有阵雨，偏北风4、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3、4级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，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，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1997年滚石唱片推出的舞曲专辑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。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分享了一首辛晓琪和郭子共同演唱的舞曲版的祝福。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制作这张专辑而特别改编的，辛晓琪和郭子合唱的版本本身就是如此，非常的动感，而且非常的有活力。那么其实呢，在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这张专辑之中，有很多歌曲都是如此，本身就是舞曲风格，所以说呢，没有进行任何的改编，就直接收录到了专辑之中。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杜德伟的发烧，这首歌原本收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《发现爱》中，虽然不是专辑中最具热度的歌，但却是最动感的一首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杜德伟版本的《发烧》。 风的温度计，寂寞的身体，微弱的呼吸。风的温度计，寂寞的身体，微弱的呼吸。你对谁都好，我自私爱就不重要。所谓的缘分也许天涯海角，我要的不是片刻拥抱，心电交流怎会是多方主角，爱不是毁灭，只是一生燃烧。 发烧发烧，爱到感觉不到，发烧发烧，冷冰 感情是互动，眼睁睁看着看着你对谁的好，不自私爱就不重要，所谓的缘分也许天涯海角，我要的不是一个拥抱， 一个拥抱， 心电交流怎会是多方主角，爱不是毁灭就是一生的 发烧，来自杜德伟的版本。其实呢，很多抒情歌曲被改编成为舞曲风格之后，歌词内容就变得不重要了。比如说赵传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激励人心的歌曲，叫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很多人在非常消沉的时候听了这首歌都会激起励志的火花。一方面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真挚，另一方面就是赵传的演唱，包括节奏的把控都很到位，把歌词想要传达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。但如果做成了舞曲，可能在情感的表达上就要弱一些了。一起来试一试舞曲版本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各位来感觉一下吧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 却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我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 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来自赵传的舞曲版本。这个版本收在滚石唱片1997年推出的专辑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之中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娃娃的大雨。那么这首歌做成舞曲就非常有趣了，为什么呢？年轻时候的娃娃走的就是摇滚路线，唱的歌曲呢都很叛逆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态和思想则是越来越成熟，娃娃也开始再转型，而大雨这张专辑就是标志他成功转型的作品。原本这首歌是非常抒情的，不过改编成为舞曲风格之后，好像以前的那股子叛逆劲又回来了。一起来分享舞曲版的来自娃娃的大雨。 说真的，我不是故意，看见你和他的几天距离，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中飘来的雨，在哪里滑落的心里，我在怀疑该不该独立，该不该躲了这场雨。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地失去方向。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 let's party. Put the boogie in your body. I'll put you in a trance.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. I said, come on baby, won't you be my girl? Come on girl, let me rock your world. Lean at me when I'm more to see. 是真的，我不是故意，看见你和他自己都注意。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，思念里狂妄的心。我在怀疑该不该独立，该不该躲这场雨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，一起来分享的是1997年滚石唱片推出的舞曲专辑《Rock Dance》。滚石中文舞曲集，在1996年演员成龙通过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专辑，叫做《龙的心》，其中有一首歌叫做《怎么会》，这是一首节奏很慢的抒情歌曲，还被收为电影《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》的插曲。不过呢，在 Rock Dance 滚石中文舞曲集这张合集当中，随着风格的转变，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。一起来分享舞曲版的《怎么会》，歌曲的演唱者是成龙。 怎么会？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忘了那温柔的滋味？怎么会相信你永不后悔？怎么相信你要将爱给谁？怎么会？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真的无法挽回？若是你从不曾真心一对。眼看落叶在秋风里飞，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。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，还是缘分？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，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。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，还是不能明白怎么会？往事已不能追，往事又很难回味，爱到无路可退，我的世界往下坠，你却不是我的伤悲。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忘了那温柔的滋味？怎么会相信你永无后悔？怎么相信你要将爱给谁？怎么会哦，